好啦，又回到嚟新一集嘅香港孤兒。咁啊，即係下一集咯。跟住簡單嚟講，即係下一集啦。咁啊，即係好奇怪啊！呢張台就我就個人覺得好奇怪，唔知道你點覺得？即係轉咗個新 公司開會， 係啊！而家有啲似公司開會嘅感覺。第一次用呢張台，咁啊，唉，唔講咁多無謂嘢啦。咁啊，究竟即係今日講啲咩嘢咧？ 今日我哋係想講香港人呢樣嘢。 咁究竟即係香港人就咁聽落去話，咁樣香港人，咁究竟想講香港人啲咩嘢咧？咁啊，講一講一個經歷先啦，咁樣。咁啊，話説呢個即係阿 Tiffany 佢咧，上次咧就俾人放咗上網啦，即 係話我係支那雞。 係啦，咁就話佢支那雞。咁點解會咁樣話佢咧？突然間即係嗰一次發生， 因為我唔係喺香港出世嘅。 係啦，咁就因為唔係喺香港出世，所以咧佢就話你都唔係，即係有一啲人就話喂， 你都唔喺呢度出世，所以你講咩本土啊？講咩你係香港人啊？ 係啦，係啦，係啦。咁其實呢個問題咧，其實已經講過。其實都已經講過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次，咁唔知點解都仲仍然都係有好多好多好多咁嘅人咧，翻翻轉頭咧就係話：喂，你自己都唔喺香港出世啦，你老豆老母都唔喺香港出世啦，你阿爺阿嫲都唔喺香港出世啦，跟住話你祖先都唔喺香港啦，咁 係跟住講講下就推到去好遠好遠，哦，原來係冇香港人嘅， 係啦係啦係啦，咁跟住然後其實咁如果咁樣計嘅話咧，歸根究底咧，咁究竟人喺邊度嚟咧？ 啊，係咯， 咁人就喺非洲嚟嘅，即係經過呢個基因研究就係話，基本上大部分都係嗰陣時喺非洲嗰度遷徙嘅，所以咁如果咁講嘅話咧。咁即係話全世界嘅人都係非洲人，就唔會有國家噶啦，咁樣即係唔會有任何一個地區啦，咁樣。不過咁 原來呢樣嘢將啲嘢推個時間線再推遠啲咧，有樣嘢可以唔存在嘅。 係啊係啦，跟住你就會開始越諗就越遠啊嘛，因為本身嗱，你譬如如果你用界定一個點樣為咗香港人，佢係咪嗰度出世？咁跟住然後佢喺嗰度出世啦，咁佢係香港人啦，咁跟住然後就會有人出嚟否定你咯，就會話。佢老豆老母唔係喺香港出世 啊！唔係喺度出世。 咁佢都唔係香港人啦。咁佢講咩本土啊？咁樣咁跟住然後， 你老豆老母都唔喺呢度。 跟住然後就變咗你老豆就會再有人出嚟講。 咁你有冇資格話佢唔係啊？咁樣嗰啲謬論出現啦。 咁跟住然後就係你老豆老母。 好無聊嘅討論點咯。 係啊，跟住就你老豆老母個老豆老母都唔係喺香港出世。跟住然後就係你老豆老母個老豆老母個老豆老母，跟住然後就一路推演落去，跟住然後就去祖先，跟住然後就去翻去啱啱開始。出現人類的時代，就會發覺其實是什麼人都不是，大家都其實只不過是靈長類動物，純粹只是靈長類動物，大家都只是一個地球人，沒需要分那麼小。那其實說了那麼多，就是說其實整件事就很奇怪， 但是說現在嘛，現在我是香港人嘛， 是的，那其實究竟怎樣才算是香港人呢？說真的，那其實有很多人有說過，即其實有不同的人有說過不同的說法啦，這樣。咁你覺得咧？你覺得點樣先為咗香港人咧？ 咁好人就係好人，壞人就係壞人。 咁即係點咧？好人定好人，壞人就壞人。咁即係點樣先係？你覺得點樣先？ 即係好人有好人嘅特質，無論佢係著咗啲咩衫、咩顏色都，咁佢係好人，佢就好人。就正如係香港人就係香港人。 咁點樣先係香港人？你覺得點樣先係香港人咧？如果咁樣嘅，佢一定唔會係就咁純粹係話，純粹係話喺度出世咁就係嘅啦。應該唔可能用一個。 我記得你之前和我討論的時候，你說過你是一個哪裡的人，你不會是靠那個版圖來區分的嘛。如果是這樣說的話，那那個政權變了的時候，難道你又是另一道的人嗎？ 是的，其實嚴格，我覺得嚴格意義上其實可以這樣說的。即是其實如果純粹是，是的，即是如果好像你這樣 說，如果是這樣說，你是拿國籍來分咯， 即是純粹是拿一個地域那個政治那個疆界來分咯。咁就係會變咗就係話， 咁即係國籍啫，你係中國國籍或者你係係咯，你係美國國籍咁樣咯，但唔代表你係美國人，亦都唔係中國人咁樣。 我會覺得咁樣，我會咁樣睇啦。其實即係其實佢哋而家所講緊就係話啊，純粹攞疆界嚟分，即係總之你喺嗰度出世，佢嗰度承認咗你係咧，咁你就係噶啦。咁即係譬如好似啲雙飛咁樣，嗰陣時啲雙飛咁樣沖襲過嚟。在香港出了世，跟住佢個仔咧就係香港人啦咁樣。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就唔應該，即係呢個係一個普通嘅政治上嘅分嘅方法啦。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唔應該咁簡單咁樣分嘅。 我覺得是講翻個親切感咯。 講翻個親切感，講得很籠統啊嘛，講親切感。咁其實究竟咩？ 你係如果對方同你覺得同大即係同對方係有同一條線係嗰個關係，咁你會 feel 到嗰種親切感嘅。無論點都好， 係啊， 係感覺咯。 係講親切感啊，講到好似好空泛咁，但係如果其實講一啲實際啲， 咁我覺得你有親切感嘅。 咁我喂大佬，我老豆老母都係全部都係香港出世，我純種噶，我唔係好似你咁混種噶啦。 哦，咁又點咧？你純種咁又點咧？ 我 係唯一，大家都係地球人咯。 我係最有資格講本土咯。其實我發覺原來即係原來我發覺，因為如果以佢哋嘅以出邊嘅人嘅講法就係話，如果你老豆老母都唔係喺香港出世，或者你阿爺阿嫲嗰啲咧係共產黨嗰度統治下中國出世嘅話咧。咁咧，咁就唔係，咁你就唔係香港人噶啦，你就唔可以講本土噶啦。咁原來我發覺咧，係我係最有資格嘅，因為係、因為原來我係即係我出世係香港出世啦。咁跟住然後我老豆老母又係香港出世啦。咁其實三個， 你好有資格。 係啦，所以其實我咧應該要號令全天下咯，我覺得，因為我係純種咯。咁啊， 咁又點咧？ 咁啊，算啦，唔好講咁多無謂嘢。咁其實究竟點樣分咧？我覺得點樣分香港人咧？咁其實我覺得就話，咁首先第一樣嘢我覺得佢就係佢愛唔愛呢個地方先啦。首先第一樣嘢就係，因為其實你好多好多咁啲所謂嘅中國人，佢移民咗去美國啦，佢哋即係移民咗去美國之後。佢其實佢唔 係唔尊重人哋嘅 地方、 地道啊、文化都唔尊重， 好多嘢都唔尊重，佢哋 仲會破壞啦、 啊。係啦，跟住然後又喺度講到好似自己又係咩我過嚟係大協理啊，諸如此類啊，跟住破壞人哋啲地方啊。其實如果講破壞人哋啲地方嘅話，有好多其實都唔使逐點咁樣講出嚟。即係譬如有之前有 廁所啦、啊， 有單新聞就話咩佢哋去到之後咧，就扮攞啲。攞啲賣狗肉啊！咁你知人哋嘅地方係唔可以食狗肉噶嘛？ 哦，佢話扮馬肉定 係啊？係就話呢啲狗肉係馬肉，跟住就總之係一個用瞞天過海嘅方法去呃啲人啦，簡單啲講 即 係呃啲人。 走嗰度嘅法律啦， 係啊，即係佢仲有佢哋成日都會咩嘅喎，好搞笑嘅喎。佢哋唔單止話講緊唔守嗰個法律啦，即係譬如佢去到有啲咩事咧，佢入籍咗美國咧，唔知點解會攞翻支五星旗出嚟咧？喺嗰個街嗰度舞啊，又話咩我心係國家啊，咩我係炎黃子孫啊，我係龍的傳人啊咁樣喎，好奇怪喎。 唔係傳係啊，我覺得可以話龍的傳人傳到去外國。 係啊係啊，話咩 我要代表我呢個血統去踏遍全世界 啊。係啊，我要點樣啊？ 我要征服你，我係王咁樣。 佢唔會講到出口話征服你，不過佢會話咩其實咩因為中國人終於都站起來啦。跟住然後就 站對其他國家， 係啦，我哋終於都站起來啦！你哋依個美帝國嘅殖民主義同埋呢個帝國主義嘅入侵同埋呢個走狗，終於都唔可以欺負我哋龍嘅傳人，我哋諸如此類嗰啲咁嘅説話。總之就唔知點解咧，佢哋永遠去咗人哋嘅國家，又要攞人哋嘅國籍，但係攞完人哋嘅國籍之後咧，佢又咁樣講翻啲咁嘅嘢，好多時都係咁樣。有啲係講到出口啦，有啲冇講到出口咧。總之佢就唔會肯融入去人哋嗰個社區嗰度嘅。永遠都唔肯嘅，唔知點解。你就係好似講緊香港咁，其實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咩。之前點解會咁多人話反嘅啲新移民呢？就因為嗰啲咁嘅新移民落到嚟。 我都係新移民。 佢嗰種 我已經唔新啦，我小學一年班已經嚟咗。 你其實已經係再早一代嘅新移民嚟嘅。 點為之新咧？點為之新移民？點樣？ 如果直接 新定唔新咧？ 冇啊！直接點樣計新唔新？如果我直接話，如果用大陸落嚟就係新移民咯，我會咁樣直接計咯。但其實我覺得之前講緊，即係大家都係咁厭惡嘅新移民，其實係講緊佢哋嘅行為，好多時都其實係講緊佢嘅行為。譬如佢哋係咩啊？聲大夾鑊啦，落到嚟話你哋話你哋好唔照顧佢哋啊！跟住然後佢永遠都唔會就你講廣東話， 佢即係蝦人哋啦。 係啊，佢恰人哋，佢係話自己好慘咁樣恰人哋。 扮弱者，然之後去欺負人。 佢恰人哋，咁跟住然後咧，仲有啲咩永遠佢都唔會講廣東話嘅喎，佢死都要講普通話嘅喎，然後就話咩 咁都幾強喎，我覺得。 中國 夠曬口硬 嚇！而家好多嗰啲新移民都係咁噶啦。 即係你去到日本旅遊，你都唔會大大聲聲喺人哋地方講廣東話。總之唔係你嘅地方嚟噶嘛，咁你就正常，你 你就不會那麼大聲去講自己的話。 他如果是會這樣想，他就不是中國人。為什麼會這麼歧視他們，這麼歧視，即是外面說歧視，但其實我覺得絕對不是歧視的。這件事是很正常，是鄙視。為什麼會鄙視這些人呢？因為這些這人 是因為你的行為 落到來之後不知所為。他為什麼，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分別，就是再早一期的新移民，即是我那一代落到來，不是我那一代，即是我那個年齡階層那一陣新移民，跟現在落來的新移民是差很遠。我覺得以前那些， 以前來的是會有建設的嘛， 是你可以說他落來內建設了，有即是有建設到，還有他們以前早期落來那些，他講緊他是真的很融入落去你那個社區那裡，即使他可能個價值觀都是很有問題，他們那些價值觀都是很有問題的，即是譬如經常說什麼後生的搞亂啊，諸如此類啊，跟住又說什麼民主不可以當飯食那些東西，不計啊，都不計。但是最基本起碼他們，我覺得要做得到，他落到來之後，他起碼真的說他自己知道他自己作客人的異鄉，跟住然後他是會肯去融入你的社區，跟住然後他會肯去自己遷就你哋嗰個文化。我譬如講最簡單，成日都講嘅講廣東話，呢、這個已經係最簡單。同埋之前當然啦，嗰一啲落嚟嘅好多都係廣東人啦。咁而家更加多就係、是有啲甚至係識廣東人，但都唔識講廣東話啦，唔知點解。咁跟住然後佢落到嚟，跟住佢會很努力自力更生，他很願意去工作。 是啊，去工作。 他很多都願意去工作，跟住然後他是不會聲大夾惡話翻你不照顧他轉頭。但是很可悲的一件事就是，而家自從他哋所謂的大國崛起啦，跟住然後嗰啲中國話咩中國已經崛起啦，咩冇人可以恰到我哋之後咧，佢哋就即係而家大部分好多落到嚟之後咧，就是聲大夾惡。不肯讲广东话，跟住仲要调翻转头系话你好歧视佢啊，你哋屈佢啊，你哋玩佢啊，诸如此类啊。跟住然后最惨就系仲有一大班嗰啲咁嘅左交， 系嗰啲咁嘅，我哋要包容佢， 我哋要包容佢哋，我哋唔应该歧视佢哋，我哋仲要俾埋佢大陆嗰啲屋企人落嚟，俾佢哋咩喺香港嗰度团聚。跟住然後仲話指責翻， 而家有個新説法就係點解如果你要團聚，你想大學團聚咧，香港真係太細，容唔到你哋。 其實直頭要翻大學團聚啦，你大國崛起啊嘛，你香港係香港係垃圾城市嚟嘅啫嘛，只不過一個沿海嘅垃圾邊緣城市，做咩要落到嚟團聚啫？你而家中國富強起上嚟啦，已經 係啊，應該上去啦。 GDP 每年都講緊話6%+嘅增長，連美國同埋英國嗰啲都完全係冇辦法追趕到你哋世界工廠啊，軍事強國，跟住係話要掃平台灣，掃平台灣，打倒小日本就打倒小日本，做乜要落嚟香港啫？香港一個咁嘅微斗，都唔好話微斗，都唔知咩嘢城市，啲咁嘅垃圾城市落嚟做乜嘢啫？翻上去啊嘛，應該 點解要嚟喎？ 個邏輯好奇怪喎，佢哋又成日話：喂，你香港咩啫？好巴閉咩？唔係又係中國嘅一個普通城市，又乜又乜咁樣，冇咗你哋中央政府啊！我告訴你們，你咪搶得玩蛋啊！但係點解又要落嚟，又要落嚟團聚咧？我又唔係好明喎。點解要落嚟旅遊咧？喂，你冇咗你哋都已經完蛋嘅啦喎！ 啊，不如我或者可以解釋一下嘅。話說咧，我阿媽細細個同我講話，佢向住流星許願啦。 向住流星許願。 佢話咧，許願咧就係話佢想隔離香港咯。 點解要隔離香港？ 他說香港比較安全。 怎麼比較安全？ 是他原因就是 香港比較安全，不像大陸那麼亂，這樣所以他說嫁到來香港呢，就是他一世人呢、向流星許過願最大最成功的一件事。 但是他真的成功了？ 他是成功了，第二個都成功了，找到一個大他十歲的男人。 哦，即是原來 他 大他12，原來他許願就是許這些。 是啊，他跟著就成功了，跟著他覺得自己即係佢嚟講，佢嫁到嚟香港之後，咁佢又成功啦，咁樣咁都係啊！我老豆已經養埋佢啦，咁樣嗱，我媽咪都有工作嘅，係咯， 即係 如果喺大陸嘅話，佢可以翻啲咩工啫？ 嚇！ 佢喺香港而家可以做看監，係咯。如果喺大陸嘅話，可以做啲咩工？ 可以耕田， 可以耕田， 係啊。 邊有咁多田啊？大陸都開始冇田啦。 其實根本即係把口，我覺得呢啲把口啊咁樣講咯，即係尤其是你嗰啲你阿媽嗰啲，其實我覺得已經係好誠實嗰啲嚟嘅，有好多係 把口又話你哋廢，但又要搶住爭住落嚟香港。